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当我和卡罗琳讲起了这段艳遇的时候，他说：哈哈，侄女，我从来没有理解过他们，而且我永远也理解不了。哦，阿们，波尔尼，你觉得怎么样？哈哈，是被利用了还是被糟蹋了？ 如果我有力气去感受的话，没准儿会是那种感觉。反正前一部分是的，后一部分嘛，我真的不能称之为糟蹋吧。 是啊是啊，卡罗琳说，受害者通常不会觉得自己的经历有那么美妙的。哦，这实在是一位花花公子的终极幻想，不是吗？哦，她漂亮而且富有激情，做了一切你可以想象得到的，还做了点你想象不到的，然后就走掉了。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了。 不，可以变得更好，那就是在清晨四点钟的时候，她可以变成披萨饼的。 对，手里再拿着凤尾鱼就更好了。 门口出现了一个声音， 没有凤尾鱼的披萨饼就像不带苍蝇的精油。啊， 我抬起了头，而卡罗琳则闭上了眼睛。我看到一个大个子穿着昂贵却不合身的西服出现在门口，他的名字是雷基西曼，是纽约市警察局的一名探员。多年来，他偶尔会充当我精油里的苍蝇。我说：哦，你好，雷。 你好，波尼。你好，卡罗琳。 卡罗琳短暂的一顿，时间拿捏得刚好，表明自己对这位警员的心不在焉。卡罗琳说： 哦，你好啊，雷。 哦，警员说，无论你们在吃什么，我不得不说它闻起来比看起来好吃。从你们在用筷子吃来推断，我想应该是某种中国菜。哦，我从来没有掌握用筷子的窍门。 卡罗琳说，那正好， 反正我也没有多余的一双给你。啊，如果你给我一双，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呢。 卡罗琳说，我可以给你提几点建议，不过无所谓，反正也没剩什么可吃的了， 而且我已经吃过了。 但是你仍然出现在这里。哦，雷，我敢打赌下一步你会告诉我你为什么而来。 哦，一个人 尽力表现得比较友好。哦，可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走进这里，他对拉拉女没有任何惹人厌的评语，他甚至没有说什么黄色的笑话。哦，尽管上帝知道这两样他都可以说上不少，可他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呢？卡罗琳说，一定是他潜意识里渴望被虐待，不然他为什么要走进门呢？你真是难搞啊，卡罗琳。哦，伯尔尼，你昨晚在哪儿？ 什么？昨天晚上？ 是的，具体来说，就是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早上的那段时间。 我晚餐吃得早了点儿，然后待在自己的公寓里。 哦，我想是单独待着。 哦不，有人陪伴。 哦，我猜是一位女士。哦，除非你已经开始向另一边报道了。 我向他保证说， 不不不，我的性取向是没有改变的。 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可能会简单些。 嗯，他有名字吗？我怎么跟他联系呢？ 你联系不了他。 哦，你有一个不在场的证明，但是你想自己留着不告诉我。哦，这么做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呢？哦，他是谁呀，波尔尼？是不是一位已婚的女士啊？哦，你往别的男人的窝里卸货了。这是我这么久以来听到的最糟糕的比喻。不过无所谓，无论如何我没有。嗯，你没有什么？ 没有做你说的事。他没有结婚，至少目前还没有。反正我知道的也就只有他的名字，而且我感觉那可能甚至不是他的真名。 啊，我既没有他的电话也没有他的住址。那你怎么能再见到他呢？ 我见不到了，我也不在乎他能不能给我一个不在场的证明，而且我到底为什么需要那个东西呢？ 因为他很有用，可以把盗贼挡在监狱的外面。 我已经不做那行了嘞。 是是是，就算吧，但是如果你还做，有一个不在场的证明的证人是不会害你的。 请问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哦，发生了什么？我会说发生了几件事情，如果有人愿意相信的话。罗登巴尔夫人的儿子布德纳幸运地和一个神秘女子共度春宵，而且我也只是碰碰运气。我猜凯瑟夫人的女儿卡罗琳又在哈德逊某街的某个小黑馆子里喝得酩酊大醉了。 凯罗琳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正事好说的话，雷，我想你待在这儿也就像流着口水的孩子一样了。 啊，谢谢卡罗琳，谢谢。现在我们来看看还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昨晚纽约大都会赢了，呵呵，洋基队输了，也或许结果是反过来。哦，对了，还有人在东92街的某栋联排别墅里杀死了一位女士。 什么？在盗窃期间被谋杀的吗？ 哦，猜得好，伯尔尼。咱们假设，你就是一个猜测，而不是你自己的回忆。 雷，你不会真的认为那是我做的吧？ 哦，不会，不会，当然不会。你得相信我，伯尔尼。咱们认识好久了， 很长时间了。 对对对，就是很长时间了。我不得不说，我对你知道的不少。可能比你自以为我知道的还要多一些。啊，我知道你仍是一个贼。无论你怎么上上下下的发誓自己已经变得老实了，豹子是改不了自己身上的条纹的。 哦，就像贼改不了彻头彻尾的贼心的。我叹了口气说，啊，我想你可以随便相信你想要相信的。哈哈哈哈，没错，我想我会的，尤其是当我想相信的就是真相的时候。不过除了你骨子里就是贼以外，哈，还一直以来都是一位绅士。谢谢你嘞，你这么说那才真是不错呢。哦，别误会，你还是一个闯入别人家里偷走他们东西的低等贼子，但同时你也是为数不多的雅贼之一。你不会相信都有些什么歪瓜裂枣进了你们这行。我能够想象得出，哦，不去好好的钻研学习撬锁的艺术还科学，他们嫌麻烦直接踹开门进屋，也不是小心翼翼的不惊扰住户，而是直接把人叫醒，强迫人家交出自己的贵重的物品。昨晚就是那些人其中的一个杀了一位女士，你确定这是一个盗贼做的吗？他点了点头。除非他自己把自己的房子弄得个乱七八糟，他是一个寡妇，丈夫过世后将这栋四层高的红墙别墅留给了他，他的孩子们想让他搬到一间公寓里，他还在考虑这个提议，但是如果他搬了，房子里所有的艺术品和古董该放在哪里呢？哦，是啊是啊，如果他还有命欣赏他们的话，那肯定是他想做的事。但当时他在听歌剧，哦，那是一部很长的剧。卡罗琳说，所有的歌剧都不短的。好吧好吧，看起来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件可以让我们彼此意见统一的事了，卡罗琳。因为人们怎么能坐下来去听那个玩意儿呢？哦，这完全让我无法理解。不过这部歌剧很特别，那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很喜欢的一部。我说，是瓦格纳的，就是那个家伙。无论如何，我猜奥斯特迈尔夫人也就只能忍受那么多了。什么？那就是他的名字吗？奥斯特迈尔。对，他姓奥斯特迈尔，名字叫海伦。听到一半，他告诉他的朋友说他觉得累了。我猜那些没完没了的尖叫声让剧院里连睡觉都没法睡了，于是他离开了歌剧院，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哦，其实他在原地不动更好些。我猜你没能找到那个出租车的司机。你总算猜错了一回，波尔尼。司机自己来了，而且还记得载过他。他告诉我们，这位夫人从出租车许可证中读到他的名字，还猜出他来自海地，而且他的确是那里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告诉司机，自己和丈夫在海地度过了一个多礼拜的假。司机说，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女士，她把她放在了家门口。对，她是最后一个看到她活着的人。对，除了那个在屋里等着她的家伙。菲利普说，她曾向她提出要把她护送到家门口，但这位夫人说自己没有问题。即便如此，他还是在路边徘徊了足够长的时间，确定这位夫人打开了门进去后才开车走人。我们都沉默了片刻，然后卡洛琳指出，已经没有几个富贵的老太太人好到可以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聊他的祖国了。 我说，是啊，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好人无辜的被杀。 雷，他是怎么死的？ 你看你看，我本是想好好的问你的，不你，但是你如果没干，那你可能就没法想出答案来。 怎么，难道你还不知道死因吗？ 原因很清楚，就是有人破门而入，否则他还会有脉搏的。医学上鉴定的死因， 雷，不要告诉我他就是停止了呼吸。 他好像就是这么死的，至少我们能肯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几个警察接到了电话，发现他躺在了客厅的中间。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法医检查室来了个姑娘在旁待命，她告诉我在老太太的身上找不到子弹孔、刺伤或者是瘀伤的痕迹。 也许她的心脏病发作了吧。 对，正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推断。她进了屋子，然后发现里面被搞得天翻地覆，所以她很害怕，心跳骤增，无法呼吸了。 卡罗琳说，基本上你是说那可怜的女人是纯粹被吓死的。 如果是这词儿的意思和她听上去一样像那么回事儿，那她的死因就是那个。不过如果心脏病真是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受点惊吓就倒地不起，一命呜呼，为什么人们还总是把心脏病怪到彼得罗格的牛排身上呢？ 我说，当他们拿到账单的时候，惊吓就来了，而且是当你知道他们家只收现金不刷卡的时候。 所以死因有可能是他的心脏，但是也可能是其他的任何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等着法医报告来说明。但你是懂法的，波尼，以你窍门的密集度，即使他死于一只飞过他鼻子的蜜蜂，那个贼也会被判谋杀罪的。 违法活动导致死亡的时候，肇事者就犯有谋杀罪。 一级谋杀，警察学院里教了一个案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有个人在伪造支票上签字，笔里的墨水飞到收支票人的脸上，那个家伙对墨水有过敏反应，当场死亡。而这个签假支票的人就因谋杀罪而判刑。利索吧。 卡罗琳说，哈，现在不行了，你必须要有一支墨水钢笔来犯这个罪，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但重点不是案子的真假，而是法律到底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法律总是难以琢磨的，雷，如果你真的以为我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的话。 我知道跟你无关，波尔尼，就算你真在那里，假设他付了出租车费走进房子，而你在那里检查里面的贵重物品，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他受到惊吓倒地不起，当人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给他吃片阿司匹林，然后打电话给911。 我想他甚至没有那个机会，所以说，波尼，如果你去过那里的话， 而我没有去过， 我知道你没有去过，但是如果你去了，你会亲自打电话给911的，我说的对吧？ 对，我不会眼睁睁的看他死在那儿，雷， 你瞧，这不就结案了吗？所以你不在现场。 卡罗琳说，但是你还来到我们这儿。 他点了点头说，我想我只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在圈里听到什么动静，波尔尼。 事实上我听到了。 你听到了？ 就在刚才，在这里，从你那儿听的。 有那么一秒后，我还真以为我还能听到什么呢？我又不是在这个圈子里交了什么朋友，我被送进去过一回。雷，他们放我出去的时候，特意叮嘱我避免与其他的犯罪分子接触。你从心底记得这个建议了，字字句句都记得很清楚，因为这做起来很简单。在进去之前，我就不认识什么同行，而在里面遇到的那些人，并没有让我有跟他们保持联络的渴望。 如果你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盗贼，真的很难让人相信你是一个骗子。我刚才叫你什么来着？波尔尼。 我想，你说我是最后的鸦贼。 哦，对，一个正在消失的品种。虽然我也不知道起先到底有几个像你这样的。哦，你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 卡罗琳说。还有拉菲兹。 啊？拉菲兹，那只猫吗？哦，这是要开始讲毛茸茸的猫贼的笑话了吗？ 我说 AJ 拉菲兹，他是英国作家 EH 霍恩所写的系列故事中的主人公。霍恩与创造了福尔摩斯的亚瑟柯南道尔爵士是亲戚，在我看来应该是他的妹夫。 哦，就是其中一个与另一个姐姐结婚了， 我想是这样。但我也有可能说的不是这个人，我可以去查查看。 以后吧，等我离这儿远远的时候。这跟你的猫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猫就被命名为 AJ 拉菲兹。他在上学的时候一直是个了不起的板球运动员，后来成为同样优秀的业余开锁人，换句话说也是一个盗贼。 哦，他是一位英雄吗？ 他谦和文雅，风度翩翩，经常为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而且他像罗宾汉一样只从富人的身上偷东西。 不偷他们偷谁去？他们才是有东西可偷的人。什么样的贼会把时间浪费在偷穷人的身上呢？ 卡罗琳说，房东还有商人。 哦，好吧好吧，你歇会儿吧，小个子。这个拉菲兹，博尔尼，你这么欣赏他，甚至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猫，他不是一个真人是吧？ 是，他是一个写得很不错的人物。雷，一百多年后人们还在读关于他的故事。 哦，他只是一个人物。哦，一个人物，一个故事里的人物。 实际上他有好几个故事。 哦，一本书里的故事吗？ 不止一本书。 啊，所以当我让你再叫出几个雅贼的名字的时候，你最多能想出来的就是几个故事里的人物。哦，这就解了。波尼，你属于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嗯，一直都是。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半点过后，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 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你知道

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卡罗琳在雷离开几分钟之后也走了，我回去装成书商的样子，然后有几个人走进店里来了，其中有几个人还真的掏钱买了书。一个穿着阔板短裤的年轻人，身上套着布鲁斯·斯普林斯丁的 T 恤，打开了背包，给我提供了六本看起来是全新的畅销书。我提出可以给他$10买些这些书，无论他怎么讨价还价，我也不让步。最终他如我所料的接受了那$10。等他出门以后，我把书摆上了货架，并且给每本定价为$9.99。过后不到10分钟，我的一名常客走了进来，他在附近的牙医店为人洗牙。他像寻找眼镜蛇的猫鼬一样寻找着 S.J. 罗山的新书。他说，哦，我爱死他了，我一直在找他的新书。哦，如果你这里没有的话，我就去买新的书了。所以我想，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甚至觉得和那位斯普林斯丁粉丝的交易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诚实度来说，他拿到那些书的渠道和我说我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一样的不靠谱。然后我想起了上次有人提起那位流言蜚语中的女王的情景，以及和她的有关的故事啊，这让我回到了之前似乎怎么也甩不掉的心情之中。几个小时之后，我在饶舌酒鬼已经喝了2轮了。可罗琳抓住了我正要向服务员马克辛举起的手腕，他说，不了。啊，不要了吗？他举起了自己的手，只是在空中做出了签字的手势。从来没有人在饶舌酒鬼签过字，也许签赎金倒是有可能的，但是结账的手语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然后服务员马克辛给我们拿来了账单，卡罗琳说，我来付钱吧，因为你要买一整瓶酒。什么？一整瓶？是啊，在我们回到我那里的路上要买的第5瓶苏格兰威士忌，今晚你需要喝醉。嗯，你说的对，我通常是不会喝醉的，我通常就喝一两杯，有时候会喝到有点晕乎乎的，但很少放开喝到酩酊大醉，不过有的时候我是需要喝到那个地步的。我知道，今晚是需要喝到那样的晚上。哦，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卡罗琳，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呀。 卡罗琳说，是的，总得有人这样做。 卡罗琳住在阿伯巷，是曼哈顿西村的那些隐蔽的小巷之一，游客们不会知道这里，出租车呢也找不到这儿。我们到了他那儿之后安顿了下来，我开了一瓶威士忌酒，而卡罗琳为阿奇和尤比拿出了猫粮，然后又为我们拿出了人吃的食物，把我们在路上顺手买的玉米片和坚果巧克力零食填满了两个碗。他说，因为我们必须吃点东西，但是我们不需要非得费大力气做什么菜了。我拿出了一瓶装酒的玻璃杯，里边加上冰块，然后把威士忌倒进去，刚好可以覆盖冰块。这是教师牌的高地酿，是我要选的顶架上的纯麦威士忌下面的那排架子上的酒。啊，那是买来一小口一小口品着喝的。卡罗琳说着把酒从我那儿拿走了，然后才把它送回我的手里。因为他个子太矮，无法够到顶层架子把酒放回去，他接着说，而且今天晚上不是品酒的夜晚。哦，伯尼，我倒不是说今天晚上就该牛饮，只不过我们不会想花太多的时间来品味纯麦威士忌的浓香辣味的。此外，我想你也不会想把史密斯先生的钱这么快就挥霍一空吧。哦，你也许需要这些钱来支持一段时间的。是是是是，我提醒他，我已经在卖偷来的畅销书了。赚起钱来像变戏法那么简单。我们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定，手中拿着酒杯，盛着冰块的冰桶触手可及。我举起了玻璃酒杯，却想不出可以为什么而干杯。他提议说，好吧，为了快乐的日子。你呀，真是爱做梦啊。说着我喝下了一口。唉，我说，也许我是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吧。哦，伯尼，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因为你的脑门上刻着这些话呢。我说的不是实话吗？好好好好好，差不多是吧。那么你为什么认为你应该结婚呢？为了和玛丽过一辈子完美的夜晚吗？我说，不，她叫珍妮。哦，伯尔尼，对我来说她永远是罗马尼亚的玛丽。我会说玛丽是她的真名的概率和珍妮是一样大的。是吗？她看上去和你看上去像罗马尼亚人的概率是一样的。哦，我外公真的出生在布加勒斯特的。真的吗？而且他的名字既不是玛丽，也不是珍妮。哦，你在逗我。哦，别这样，如果我想结婚的话，也不会是和玛丽的，是珍妮。所以你怎么称呼她吧？她不是我想要结婚的那种女人。哦，那是因为第一次约会就跟你睡了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相信我，我们一刻都没有睡着。不，那也不是原因。那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没有男人愿意娶一个肯为他做他一生都在梦想做的事情的女人吗？ 我皱着眉头。啊，在两杯酒下肚之前呢，我还能理解你这句绕口的话的意思，我甚至可以考虑出该怎么回复。你看，我不是珍妮想要的人，她想要一个务实的有钱人。 哦，就是吃早餐， 穿美国中产阶级喜欢的牌子，不可兄弟的那种吗？ 哦，这话我好像在哪儿听过呀。 是的是的，啊，百老汇的音乐剧《红男绿女》里说的。 是啊是啊是啊，可我通常是吃早餐的，也有一件不可兄弟的西装外套。 不过你告诉我，那是你从一家二手商店里买的。 是啊， 他一开始不是在二手店的，拥有他的第一个主人是不可兄弟，他还很新，样子很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不要他了。 那是因为他在外面有了奸情，所以他的老婆把他的所有的衣服都扔了。 嗯，但愿如此吧。我总以为也许是他死了。哦，比起这个，我倒更希望这个男人还在外面鬼混呢。 哦，对了，我们刚才在说什么？ 我们说什么有关系吗？ 不，我想说什么都是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说，你知道，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可以结婚了。 啊，是吗？ 你记得兰迪·梅辛格吗？ 哦，记得记得。哦，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是啊是啊是啊， 我想那也不是什么大罪过吧。 呵呵，他们也不会把你铐起来吧。 嗯，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金济和乔安娜的婚礼我们还参加了呢，在西十三街和第七大道转角的那个教堂里。 哦，他们其中的一个还穿着一件长到地板的白色的礼服。 对，那是金济。 哦，另一个穿着燕尾服。 不不不不不，那是夏天，乔安娜穿着一件白色的晚宴礼服外套。 哦，对对对对对，哦对对，我记得。哦，她美得轰动了全场。 哦，然后他们就搬到某个地方去了。 是莱因贝克。 哦，哎，不是说他们其中一个人想怀孕要孩子了吗？我猜那就是金济吧。 哦，是他。他们那时候在找精子的捐赠者。 哦，我想你对此事不感兴趣的。 是的是的，我当时就觉得太奇怪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并不奇怪。 哦，不知道为什么。哦，也许我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不，也许不是。 啊，是的是的。哦，有个儿子可能是件好事，我可以欢欢喜喜地教他我的这两个本事。 你是说卖书和偷窃吗？ 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是最后的鸭贼了，他可以沿着我的路走下去。 可是如果金济生了个女孩呢？ 谁说女人就不能卖书了？斯特兰德书店的主人就是和他的女儿一起经营的嘛。 那你的另一份工作呢？ 什么？你是说 啊？那又怎么样啊？谁说一个女人不能入室偷盗了？ 所以他不会是最后的绅士鸭贼，他倒可以是第一个淑女鸭贼了。 为什么不呢？ 这个时候我的酒杯不知不觉的已经空了，于是我又把它斟满了。哦，对了，这个金吉后来怎么样了？他生了男孩还是女孩啊？ 他做了变性手术。 啊，什么？ 啊，是他和乔安娜分手以后，他们卖掉了莱因贝克的房子，然后两个人都搬回了市里，只是到不同的公寓去了。 金吉意识到他一直在压抑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超级女性化。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其实是个男人。哦，明白了，所以他去动了手术。 激素治疗、咨询，最后是外科手术。 哦，有效吗？ 曾经是荆棘的那个人，现在是一个名叫基姆的男人。 啊，事实上，你还见过他。 哦，是吗？我有吗？ 对，在我的美容店里。有一次，我们正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带了自己的狗来做剪吹。 哦，对了对了，我记得那只狗。哦，我的上帝呀、啊！哦，我想起那个人来了，那就是金吉嘛。 是吉姆。 哦，对对对，吉姆吉姆。哦，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嘛。 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嘛，伯尼。也许他的过去没那么普通，但他现在就是这么普通。 哦，嗯。那他去约会吗？ 啊，我的意思是，他和谁约会呢？ 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他找男孩还是女孩？ 那倒是一直没有改变的，他被女性所吸引。 哦，对对，他必须是这样的。哦，吉姆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那你也碰巧知道，乔安娜对这些有什么感想吗？ 他现在是约瑟夫了。 哦，是吗？哦，卡洛里，你几乎没怎么喝酒啊。 我在喝。 不不不不，你是在品。我应该买下那瓶高级苏格兰威士忌，但是你劝我不要买的。 我们现在喝就挺好的，为什么要浪费那个钱呢？ 哦，也就只贵几美元嘛。哦，看看，我们还跳过了晚餐，这不是又节省了不少的吗？啊，我觉得买它还是很值的。哦，还记得美国经济学家托斯坦·范伯伦的炫耀性消费的理论吗？ 什么，伯尼？ 不不不，你应该记得的。 可是我甚至不记得他是谁了。 哦，如果你能够睁着眼睛看完了，在斯万家那边，凡伯伦就是你的下一个阅读的宝贝了。如果你偶尔发现自己处在一条枢纽横冲直撞的路上。 不不不，伯尼，是犀牛。 啊，哦，谢谢谢谢。啊，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你只要把托斯丹·范伯伦的书打开，开始阅读一段，哦，你绝对可以让那头横冲直撞的狮子停下来。 伯尔尼，一分钟之前你还是说一头犀牛的。 是吗？哦，我是不想为了说它而让我的舌头打结。啊，对对对对，你把它们放在一起， 啊，你就什么都有了。 哦，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哦，比萨提，鲍布提波。 抱歉，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是范伯伦讨论了炫耀性的消费，但你喝酒的方式，更像是不显著消费。但不要以为你可以骗得过我，卡洛琳。我明白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伯尼？ 你在扮演着司机的角色。 可是我们没有车，也不会到任何地方去的。可是你做的事情跟司机差不多，对不对啊？好吧，好吧，我可能是喝得轻松了点儿。哦，即使如此，离可以开车的状态也太远了。啊，这样也好，毕竟我从来没有学过开车。哦，你想学吗？我可以教你。今晚不行，伯尼。当然不是今晚了，我是说，今天晚上我是要喝醉的。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